小王子， 嗯， 小时候小王子的这个小王子的一个角色。然后韩国漫画当中也非常有名的这个多利，我们叫小恐龙多利， 嗯， 对，这个角色也都有用玻璃制成的作品。 对，这个小恐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韩国。 对 啊啊，八十年代的这个角色， 嗯 啊，一下子让很多的成年人也唤起了小时候的记忆。对吧？嗯，那我觉得带孩子来看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爸爸妈妈也跟着一起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嗯， 妈，这个当时看漫画，妈妈是怎么打自己的？啊，当然了，这个看到这些非常奇妙的艺术作品啊， 嗯， 很多人也会好奇，哎，这都是怎么做成的呢？我们可以观赏一下这个制作过程吗？ 没错，我们到这个玻璃工艺的这个试演啊， 嗯， 试演的一个场所，就是这个位于这个建筑的二楼的话，会有很多很多展出很多很多艺术作品，同时呢，还有这个玻璃工艺的试演场和体验场，大家都可以去看到。 嗯， 那特别是在这个体验场当中呢，就像一个大展台一样， 嗯， 那最多会容纳200多名的这个观众一起来进行， 嗯， 观看这个试演。 哦， 然后还有这个在玻璃试演当中，玻璃是要经过1200度以上的高温，嗯，对，才会 融化的， 对，才会融化， 哦， 才会进行这个雕塑和制作的。 哦， 所以非常非常的算是比较壮观的吧。 对， 嗯，然后一旦入场的话就可以去看了，然后一天有3次左右的这个试演可以供游客欣赏。 嗯嗯，哦，看这个玻璃工艺呢也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的 啊真的是很需要技术的， 否则你这个烫伤可能就是非常经常发生的事情了。 嗯，没错。 再次感慨这些艺术家啊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嗯 嗯，能看到一件玻璃工艺的诞生的过程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了。 嗯， 平时生活当中你怎么能去看到这些怎么做成的呢？ 对， 包括这个玻璃非常常见，我觉得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这个制作过程。 对对对， 对吧？ 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但这里呢，还有一些国外的著名艺术家会定期进行一些这个创作的这个展览吧。 没错没错，那这个玻璃工艺的试演呢，我们到这个主的这个 studio 就主的一个演出场地址后面的话，会有一个专门的海外的一些作品，海外的这个艺术家进行试演的一个视频。对，他可能不是亲自去做，但会看到一些专门的一些视频。 哦， 他们都是用嘴来吹这个玻璃这个管。 嗯， 然后进行制作的嘛。 对对对， 然后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他们都是边听音乐边进行创作的玻璃艺术品的一个创作。 哦， 我想好奇的是，我们的朴主播在工作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也是喜欢边听音乐边去工作的吗？ 我不太听音乐。 嗯， 我如果这个可以听音乐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写稿子。 嗯 啊，但这个工作呢我不能听音乐。 对 对， 对， 听音乐我是集中不了，但是我可以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去，比如说咖啡厅这样的非常吵闹的这个环境当中。 哦，对 啊，这样的话倒是可以的， 我们叫白色噪音是吧。 对对啊， 嗯， 听音乐呢一般工作的时候应该不会做的。 嗯 音乐就是听音乐嘛。 嗯，没错。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呢，他去做这个工艺品的话，他可能听一些古典音乐的话，可这个造型就更加的会有当时那个韵味了。 对， 可能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必需品了。 嗯， 对吧啊。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听了这么些，可能有人想亲手试一试，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吗？可以吗？ 有这样的机会，那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的。 嗯， 因为首先它这是在非常高温的一个状态下去制作嘛。 对， 然后还是有一个就是用嘴去吹的这个动作，我们觉得非常好奇。 是是是， 大家可以去稍稍去体验一下。 嗯，对 对，然后可以制作非常简单的一些作品。 对， 什么一些玻璃杯啊，或者是花瓶啊， 嗯嗯， 等等一些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哪怕是这个不规则的造型， 啊， 你可能就成就了一件艺术品。 没错没错。如果让朴主播做的话，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我现在想不起来啊。 嗯， 但是我可能会做一些奇形怪状的。小时候玩过那种 特色的， 对，小时候玩过那种 玻璃球。 我好像是玻璃厂有什么叔叔在那儿工作吧。 嗯， 他会带回来一些这个非常奇怪的， 对， 那可能就是他的工作的闲暇之余他随便做的一些小东西。 嗯， 我觉得那还挺神奇的。 嗯， 我想试一试。 嗯，没错。 或者彩色的玻璃我想去。 我也是。 对 我觉得很奇妙。 对对 对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也想试一试的话可以来这里。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体验吗？ 对，其他体验就是说我们可以亲自在这个玻璃的作品上去做，我们叫它这个 glass painting， 是在对玻璃杯 上色了。啊， 对，上色特别有意思。 哦，这个就直接是来一个透明的，你可以涂上自己的喜爱的一些花样啊之类的。 对对，这个没有失败的可能性，因为老师会一对一的给你手把手的去教。 哦，好的，很好。 费用还是要收费用的哈。 嗯， 大概是2-3万韩币左右，大概人民币100块150块左右。 这个体验过程应该是比较难得比较独特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也值。 嗯， 对吧。 没错。 所以能够亲手制作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来到玻璃岛上和你